嗨，你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，我是莫大人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主播仙草。 今天这个话题呢，我们来调戏一下这个情侣们啊，另一半的哪些行为或习惯会让你特别讨厌？ 啊，这个吐槽大会了。 嗯，对，这让单身狗们也来这个感受一下，这个在一起其实也挺难的。 哎，感受一下爱情的另一面是吧？不只是糖，还有砒霜。 对对对，第一首歌啊，来自汪苏泷的《唯你懂我心》。 嗯。怎么说怎么做怎么让我变不沉默，拿出的螺算一随分的结果，看着我就是我，陪着你一直走，幸福了宇宙。哦，我在你身后走走牵你手，你不准害羞，跟着我快乐梦游。哦，轻轻慢你走，去公园走走，把头靠在我。看这个朋友，他叫做极度厌学，他说呢，迟迟不肯出现最让我受不了了，找到了先打一顿然后就被你打跑了 怪不得没有对象啊。我每个小小的誓言说的话不会变，不管路有多艰险，我会保护你一切。无患难朝，他说呢，太喜欢玩捉迷藏了，从我出生算起应该藏了十几年了吧，太讨厌了、 啊、这些都是单身狗的留言啊。 嗯，下面就不是了。 对，下面这个他叫做卖电影的小妹纸，他说呢，不理我，冷暴力那一种，男生好像都不会直接提分手，但他们会冷暴力逼你分。 嗯，现在男孩好像都爱玩这种套路， 就是那种，哎，我没有说要分开呀、啊，你看你自己这么以为，那就分开吧也在电影院看着剧情很感人的，也许是你哭了，我悄悄心疼着，爱我着你，告诉你连演演的都是骗人的，你慢慢会习惯给我些温暖，我想跟你作伴，接受散不下的。 我与小龙儿的日常，他说呢，老是不夸我，就夸别的女生好看。 嗯， 这个男朋友可以啊， 他有别的狗了。 看来你没有达到他的标准。他陪着我承受，别想太多，我要的并不多，每次每分每秒拜托，有没有人的感觉像我那么的沉默，他一点点的笨拙，就像你的失落从来不曾给我看过，没想太多，时间紧握诉说，春夏秋冬四个时刻，没有人像你一样爱我。 盯着李准基瞅，他说呢，他妈妈才是他女朋友，我是第三者。 哦，妈宝啊，看来是啊。柠檬味的哈士奇，他说呢，他是回应上一条的啊，说这个妈妈才是女朋友的。他说呢，真是同情你啊。之前有一个真实的故事，一个朋友跟我抱怨说，他跟他婆婆吵架，他婆婆呢居然晚上要睡在他们小两口中间，以防媳妇儿说自己坏话。这是我听过最牛的婆婆了。 哎呦，这么担心，干嘛还让他们结婚呢？真是， 简直是太后一样的女人啊，太可怕了。你每个小小的心愿我都记在心里面，是个给你的起点，时光烙印了瞬间，给你的小小的爱恋，像光透明难得见，不管永远有多远，我会保护你一切。 下一首来自于Henry 的有我不怕。 嗯，多想陪你走过每一天，陪你感受苦辣酸甜，陪你直到闭上眼，幸福的梦里见。走啊走，其实一半柠檬，他说呢，我生气了，然后他不理，也不给我打电话，反而每次都是我打电话给他。这男朋友心也够大的， 就是等着被哄的那种。 嗯， 这样的男生还有女朋友，真的是天理难容 可能长得好看吧。 颜值胜过一切是吗？ 哎，有的女孩就喜欢那种比较冷的男生， 流川枫那种吗？ 对，就是受虐倾向嘛，越不理你越讨厌你，你越喜欢他。 嗯，所以说像莫大人这种对谁都好，哎，反而没有女朋友。 再见啊。我想陪你走过每一天，陪你感受苦乐酸甜，陪你直到闭上眼，幸福的梦里见。 机智鱼他说呢，这个话题啊我都可以写个3000字的论文了 啊， 来呀你写呀，我好想看啊。 你知道吗，我当时看到这个回复的时候，我也想的是好想看你这3000字论文写的什么。 对，然后你敢写，我就在赶在节目里一字不差的念出来。 学堂呢，直接做一期墨轩日记得了。 好的。生活有些小复杂，我为你想办法，我为你变强大，让我们扭着同一步伐。多想陪你走过每一天。 郑大牙他说呢，自己在那儿玩手机，然后抠脚丫子，最后过来对我动手动脚。这个留言的还是男生啊，他女朋友也太这个狂野了是吧？ 哎，女朋友做什么都是可爱的，一定要铭记这一条。愿你点了一些也不怕，是你叫我最在意，我们一直在一起好吗？ Yeah, yeah。 阿酱是个好姑娘，她说呢，分手复合一个月后就劈腿，还他们炫耀说找到了县级的国税局的公务员小姐姐，让渣男见鬼去吧。 我觉得这应该是这个故意气你的吧，估计没有找到啊，吹牛的。最后笑着怀念，陪你走过每一天，每一天都特别甜。下一首歌来自周兴哲的《如果雨之后》，好文艺的一首歌。 这首歌也是他最近的新歌，我觉得挺好听的，跟大家分享一下。 嗯，周兴哲的歌一直都很好听。 之后泪还不停留，如果悲伤 你挥霍了我的崇拜。他说呢，圣诞节看到朋友们在朋友圈秀礼物， 我跟他说我也想要礼物，一杯星巴克的摩卡，他居然说我物质，要一杯咖啡物质在哪儿啊？所以说三观不同，家庭环境不同，真的没有办法在一起 哦，连一杯咖啡都不请我。 是呀，我也想说这句话，这种男生留着干嘛呀？不分手等着过年吗？ 真是连50块都没有。 是啊。 如果悲伤后我少了温度，不想要谁将你呵护，可什么我都留不住，我们还没结束，我好不服输。 龙儿不是龙二呀，他说呢，在一起后不愿意公开，考虑到其他喜欢他的女孩子的心情，怕别人伤心，但却不怕我伤心。 嗯，只能哼哼 哼哼，连呵呵都没有，懒得张嘴，只能用鼻子发声了。 你在我的心中从没有离开过，如果你要走也带我走。 你个自然卷，他说呢，聊着聊着就没有人了，忙之前都不跟我说一下。 嗯，这可能心比较大，其实我有时候也这样， 就是那种我忙了我就自己干自己的事情了，但可能你还在这儿等着我的回复 啊， 就是那种也不跟人打个招呼， 你知道吗？其实像我的话，我也可能一忙就不回信息了，但是我回来之后会跟对方说啊，我刚刚去干嘛了，然后特别着急怎么样。 鬼才信啊，活该没有女朋友、 原来是这样啊，问题出在这儿了。 还没把裂缝都弥补，还没给你幸福，我怎能服输？我只想说我认真的爱过两个相爱的人，究竟分手 在一起就旅行。他说呢，大概就是偶尔非常直男的想问题啊，真的好可怕呀。 嗯， 是真实的爱过，你在我的心中从没有离开我，如果你要走也带我走，没保护好你的我有什么资格奢求。 蓝朵儿他说呢，最让人讨厌的就是出轨了，明明是他错了，他会跟你说他已经跟他没关系了，你还要怎样？不是你受到的伤害，就好像他和别人断了，你就应该感恩戴德，而不应该去追究了，甚至呢不应该去谈这个事儿，更不应该跟他要个解释，错都错得理直气壮，所以我也理直气壮的把他给踹了。 哦， 踹得好。 我之前看过马克吐温说的一段话，我觉得特别好，他说其实现实生活比这个小说要荒诞多了。 嗯， 就是这样，没有什么逻辑可言。 都说这个艺术啊，文学，一是文学艺术来源于生活，高于生活，但是我觉得其实生活有的时候才是最精彩的，你都想象不到那种情节， 对，特别狗血，特别无厘头。 没有人能取代你在我的心中，你从来没有离开过，如果你要走也带我走。 下一首歌来自于古巨基的新歌《初心》。 嗯， 天知道我对不对，年纪小狂想。 刘若英的小尾巴，她说呢，和我的闺蜜还有好朋友玩得特别好。这个其实闺蜜和男朋友这件事还挺尴尬的，你说一般都是闺蜜特别讨厌你的男朋友，老说你老说他的坏话，然后你们俩会分手，但是如果你闺蜜要是很喜欢你男朋友呢，那也很危险，所以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好。 对呀、啊，动不动就绿了，尤其是现在天冷了，动不动给你顶帽子。 这个原亮色的帽子是吧。 对，其实我觉得就是不论是女方还是男方啊，在一段感情中都要跟对方的朋友保持一些距离， 嗯， 适度的距离， 对， 不要走太近。 但是闺蜜如果要是不太喜欢你这个男朋友呢，又会总会在你身边说，哎呀，你怎么会喜欢上这样的人？这样的话，你心里也会有一点小纠结。 所以说要保持一种智慧嘛，要处理好跟他的朋友之间的关系， 嗯、 你不能太冷了，又不能太热。 对，真的很难啊，真是。 咬着牙关过，当初的我勉励我，天真会变大气，成就最动听真实传奇。 巨可爱的小胖子呀，他说呢，他居然不爱听酷我音乐调频，这就是我最不能忍受的事儿了。 再加一句，他居然不爱萱草。 他爱萱草就更危险了。 不爱萱草就是错的。你好你好，我是兔子。他说呢，你兴冲的跑过去讲你发生的开心的事，却只得嗯啊哦这样冷淡的回应、 哦、这另一半这样的话，你确实觉得一盆冷水泼到了这个头上， 是透心凉心飞扬， 对，所有的热情都没了。这个朋友他说呢，他不爱说话，喜欢看电视，他只喜欢和他朋友吃喝玩， 从来也不跟我一起，如果去吃饭呢还得拉一个人，他明明知道我很生气，但是他从来没有改过。 不是，你这恋爱谈的什么呢？ 谈的好累、 你这是在谈恋爱吗？是啊，感觉他就是在把你当一个好一些的朋友吧、 还不如朋友呢。很奇怪的男朋友啊。 是，我也觉得。 下一首歌来自薛之谦和黄龄的《我们爱过就好》。 我们爱过就好。天黑了，你睡在左边，你决定了去海。 花小可90145他说呢，玩手机玩手机玩手机，虽然呢我也玩，可是呢我感觉手机已经成为他重要的一个部分了，尤其是现在有了宝宝以后，每次我腾不开手一抬头就看见他在玩手机，我就火大。玩的游戏是魂斗罗，还每天定时定点完成任务。真的很讨厌，宝宝5个月了，请原谅一个产后妈妈的怨念，要关爱产后妈妈。 哇， 抱抱你。 这个留言让萱草听到肯定要恨死你啊。 那我觉得对呀、我觉得带宝宝真的很辛苦了、那如果男人在这个事情当中又不怎么能帮忙的话，那真的特别的容易抑郁。 对对， 说真的 产后抑郁啊， 真的是要引起重视的一个话一个问题吧，我觉得、 对， 希望我们在听的所有人以后，就算可能你现在已经当父母了，或者你以后准备要当父母的时候，一定要记得，就是尽量在这个家庭中啊多出点自己的力量，就能帮、能帮到什么地步就帮到什么地步啊、尤其是爸爸们，新手爸爸也可以说晚上起夜的时候帮忙抱个孩子呀什么的。 萱草一说起这个话题就收不住闸了。我插不进嘴了。 我就是生完有过宝之后呢，才了解到说生完之后跟生之前有多大的差别、 确实是， 就你自己的整个生活轨迹都变了、有多么的难以想象的一些东西吧。 好，收 收，莫大人以后你也要做一个好爸爸、 好 不好？ 我一定会的。就让我们说好一起忘掉，我怕爱到最深的不可原 谅。庆祝女神她说呢，三观不同说话永远牛头不对马嘴的。 没有共同语言。 哎，不过我觉得三观不同这样的人不是就走不到一起去吗？就一开始就走不到一起去， 可能只是看颜值就在一起喽。 哦，又是颜值惹的祸是吗？ 在一起之后才发现三观不合。 那也忍了，颜值好就行。 对呀，我宁愿找一个颜值好的，不要三观。开玩笑开玩笑。一只野生鸟他说呢，对方太会撩妹了。 亲爱的，我放心不下，别再担心我，是你的牵挂，但都知道已回不去了。 Lincoln他说呢，我男朋友呢是预备警官，就是忙忙忙，不执勤的时候呢就是各种集合开会训练开会训练，没有时间陪我，真的没有时间陪我。最近呢在知乎上看到一句话说，警察叔叔的女朋友们，你们要知道啊，警察叔叔是国家的，是人民的，不是你的。哎，但是我能怎么办呢？每次看到他工作回来之后都很疲惫的样子，我又不忍心对他发脾气了、 就是多一些理解吧，因为毕竟是特殊的工作嘛。 对，你选择了这个人，你就要做好准备接受他的一切、包括他的工作还有这种生活状态。 我怕爱到最深的地方，我不可原谅。 最后一首来自于王俊奇的最近这个很火的一个剧吧，叫《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》， 嗯， 一个插曲叫《我多喜欢你你会知道》。 嗯，很好听的一首歌啊。 我喜欢你的眼睛，你的睫毛，你的冷傲，我喜欢你的酒窝，你的嘴角，你的微笑，我喜欢你全世界都知道，嘲笑别闹，我会继续请你准备好，我喜欢你的衬衫，你的手指，你的味道，我想做你的棉袄，你的手套，你的心跳，我喜欢你全世界都明了煎熬。 酷酷的老王他说呢，你生气了吗？没有啊。哦，没有就好，那我接着玩游戏去了。 黑人问号什么鬼？ 哦，真的想打死你了。 喜欢你在每一处每一家，喜欢你已变成习惯，难以戒掉。我多喜欢你，我不知道。喜欢你让下雨天放晴了，喜欢你让下雪天温暖了，喜欢你已变成。 韩呆呆空荡荡，他说呢，说话不算数，满心欢喜，最后让你从头凉到脚。 啊，看来是一个不是很注重承诺， 就是被放鸽子嘛。 就是，对，朝令夕改那种感觉。 我也经常被放鸽子。 哎，莫大人好惨。 我喜欢你打篮球，每个瞬间都很闪耀。我喜欢你弹钢琴，每个音符都很美妙。我喜欢你陪我看书分心，看我头下好翻页。 纵使寂寞开成海，他说呢，我表示他鼻子一不舒服就使劲的擤鼻子，能把周围的人目光都吸引过来那种特大的声音。 也挺尴尬的。 画面感超强。 你就叫我花菜好了，他说呢，每次吵架跟我吵翻了，哄两句就没耐心，然后就说睡觉吧，把我晾一边，第二天醒来呢，当作什么事都没发生过。 哎呀，要我说啊，你就是对这个你男朋友脾气太好了，就是太宠着了，你就让他觉得说，反正你生气了，我哄你，然后也没怎么着，你也不会跟我分手，就他可能就这样无法无天了。 嗯嗯。 我喜欢你的眼睛，你的睫毛，你的冷傲，我喜欢你的酒窝，你的嘴角。 其实鱼他说呢，伤了你说句对不起，事情就结束了，下一次呢依旧再犯，认为对不起就可以抵消他所有做过的事情了，认为我心里就没有什么了。哼，真幼稚，像是找了一个儿子，任何事情都需要你帮忙解决。不管你现在是怎么样的境遇，不管是否心烦，不管是遇到了不如意，自己永远都是他的树洞。不管我是不是难过心烦，都要先帮他解决他遇到的问题，听他的诉说， 就是一切以自我为中心嘛，没有考虑女朋友的感受， 太依赖别人了，说句不太好听的就是有点自私了。 嗯，对。 喜欢你已变成习惯，难以戒掉，我都喜欢你，我不知道。喜欢你让下雨天放晴了，喜欢你让下雪天。 情情情迷离他说呢，借口给我买好吃的，其实都是自己想吃了。 这个我觉得其实挺可爱啊。 哎，我请你吃火锅吧，实际上是自己想吃了。 吃货嘛。 最后一条留言，他说呢，天然呆，让我看到他都觉得，哎呀，我照顾他一辈子真受不了。如果没有我，你可怎么办呀，丹妞？我这么说会被群殴吗？一个来秀恩爱的， 对啊，最后虐了你们一脸啊。 嗯， 这个留言结束的时候呢，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。 嗯，希望大家这个有男女朋友的哈，都稍微忍一忍对方的一些你不喜欢的脾气或坏习惯，因为你一旦选择这个人的话，你就要包容他，接受他所有的东西，不管是好的坏的嘛。 对呀，没有十全十美的恋人嘛。 对啊，如果是还没有对象的朋友的呢，就是给你打个预防针，就是说谈了恋爱之后也不是全都是糖的，还有砒霜呢。 好了，那这期节目就聊到这儿了。我们每期节目话题的征集呢，都会在新浪微博里跟大家分享，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酷我音乐调频的账号。 嗯， 期待在下期节目听到你的故事。 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。 拜拜， 拜拜。 我多喜欢你，你会。